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.5， 一起向未来。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，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9天， 请听传统评书《开封剑侠》，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。 话说小教堂擂台之上，翻天鹿角棒对金花树，这两人如果走开星门迈开不眼，对起来两样的绝饼人，究竟谁胜谁负，可在两可之中。那位是唐山的名侠，圣手拨云古风云，这面是南少林寺的名僧石头僧，这在武林当中这是大开眼界呀。石头僧敲着对面的金花树，知道来了力敌了，翻天鹿角棒这一对往空中一个举火烧天，一个流星改月，够奔古风云古大侠的顶梁砸来。古大侠往旁边再一闪身，拿着大哨子往外啪一顶，插楞，大哨子把翻天鹿角棒两根全给挂住了，打到这岔里去了。古风云往回一带这个金花树，嘎楞，石头僧往回一带翻天鹿角棒，七楞八叉，两件兵刃锁住了。噔噔，俩人各倒退一步，各叫丹田呀，往回裸兵刃。要如果说不裸，慢慢的摘还能摘开，这一裸里头系上死扣了，想拽又拽不开，都是五金打造，两人的力量可拽不开铁哨子。俩人叫着劲，脚步噔噔噔，像辣沫一样逮着拽着，谁的兵刃被拽出手，谁就死到擂台之上。哪位力量差一点被带过去，哪位命就归西。俩人把自己平生所练的气功用到全身，全身用到双腿，双腿用到俩脚，上面是叫到大背，大背叫到小背，小背叫到双掌之上，俩人各咬牙关，功夫不大，两人俩眼珠子起红线，血贯瞳仁，这是高手对决呀，鬓角见了汗了。现在武林当中哪位有能力上去力分双刃，几乎没有敢的。为什么？性命攸关，你比俩人的武功差你分不了，你没有得手的兵刃你不敢分。说拿宝刀宝宝剑去削这两件兵刃，你削不动怎么办？方栓看得眼花缭乱呐，替着古风云担心，关心则自乱。古飞龙啊，我说爹呀，夹着小心，也是儿子，多说几句话，是非多因枪开口，烦恼皆为枪出头啊。这个事儿我给你惹了麻烦了。古风云根本就不能说话，啪啪啪啪还在转着。就在这千钧一发，在小教堂人群之中，就是老百姓的人群之内看热闹的，飘身进来一人，来到梅花圈，打垫步抖身窜上擂台。所有人看上去这个人呢，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，全都在这超仰之极，上去能人了。房栓一看，房栓喜出望外，上去这位是谁？ 正是自己认的老干爹，金顶开花张满仓，在手里拿着阴阳乾坤二极条。这老爷子他可是个爆花秃，练功练的说脑袋上有头发，有的地方没头发，有头发的煞白，没头发的现在是流光灿亮。为嘛叫金顶开花呀？练功夫把脑袋练开花了，练硬功出身，手里拿着阴阳乾坤二极条。这个阴阳乾坤二极条可是西域回魂门的东西，365招，招招有法，招招有势，而且你宝刀宝宝剑削他不得。阴阳乾坤二极条称为阴阳二字，那是有说道的，锃明耍亮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天下各位武林高手，在下我就不谦虚了，我到擂台上可没偏没向，因为两位高手在性命相搏之时全都有危险，俩人打了个四水相平，我为嘛不沾边不挂拐，喝出性命来到擂台之上，我要力分双刃呢？这主要当中是关系到一个人，这人是谁？大名鼎鼎房栓。这是看着房栓的面子来的。各位可能不知道我跟房栓的关系，换句话说，我跟各位解释明白，我是房栓的干老，他是我干儿子。虽说是我干儿子，我可不是现在上擂台给他帮忙助力的，我是给两个人解围的。各位闪招领把合着，我要单挑分双刃。二位，在我搭救二位性命之时，生死关头，如果我阴阳二极条力分双刃，二位要想歪的斜的，我把刃给分开，二位趁我在用功之时给我暗中下手要我性命。可别说我金顶开花，我不认识人，我说这话给谁听？给石头僧你听。当然古风云他儿子是房栓的徒弟，这个就等于是我徒孙。可是相灯相火不是力分双刃的时候，得完事儿再说。二位，我要说一二三，赶紧撤功，不撤功可别说哪位不撤功我对哪位不利。这话说的有劲，话讲到明处，一叫丹田，就听金顶开花老爷子十二道葱楼滋喽喽一响，把功力叫到绝顶，来个前腿蹬后腿蹦，腰篮绷筋往前蹿身，一个夜叉弹海，开踏，俩人绷着劲死命的拽着，当中间来了阴阳乾坤二极条，在当中间挑，翻天鹿角棒也承受不住了，三人之力啊，金花树也承受不住了，金花树折了一个大枝儿，翻天鹿角棒断了一个角，咔分开了，两人噔噔噔噔噔剁，全都坐到台板之上，屁股没给蹲坏那就是好事啊。金顶开花也被崩的到了台口拿桩站稳，这也就是金顶开花的功力老道，武术大成，换一个人谁能够力分这两件利器？底下掌声如雷呀，经久不息，喊好的不断呢。金顶开花看到这儿，哈哈哈哈，二位打到这应该完结，你听我金氏良言， 下来去吧，没分胜败高低，颜面犹存。古风云可是明智的人呐，要没有房栓的干老上来帮忙，自己胜败可说不定啊。我说老前辈，俺古风云呐，谢过老前辈助一臂之功，我搞死了，很痛快。光棍飞身下泪，回到自己的位置。弥陀佛，金顶开花，张满仓。哦，和尚，不听我金石良言吗？嘿嘿，你那叫废话，损坏了我的兵刃，你露了大脸了，单挑分双刃，你又是房栓的干爹，你是相灯相火来的，你如果阴阳乾坤二极条，你没有拉偏架，古风云早就死了。金顶开花，你来到擂台上了，你还想走吗？不分个胜败高低，你就甭走了。如果你要跑，你是当场落败，是我手中的败将。石头嫂，你太不知道好歹了吧，那我张满仓就得跟你比试比试，你的翻天鹿角棒你锁不住我的阴阳乾坤二极条，你不过面积比我大，可是我用的这个东西也是保兵刃，那我就领教你三百合。金顶开花说这话呀，他也是从面子上说出来的，虽说翻天鹿角棒掉了一个奖，这个东西的面积大又是重，你看他拉仗轻而易举的拉开了，也费劲的平生所学。如果说他要真会翻天鹿角棒，能不能取胜，这可是个谜。机灵鬼透楞本阎王爷小外孙小金豆子不吃亏的房栓，那精得多见得广啊，岁数不大，闯荡江湖多少年，也算是久跑江湖的老帮子了，我不能让我爹在这摊凶险。哎，方帅，我喝上我这把生灵骨，我要探探黄河几澄清。二位，你石头僧不就为我房栓的脑袋来的吗？我房栓应战，别让我爹去应战了。我爹那么大岁数了，刚力分双刃，内力可能使得枯竭了。我打这阵，老干爹，把面子给我。你不要把石头僧如何如之何，不要敲碎他脑壳，打断他的胳膊腿，那个事儿用不着。你照干儿子，我露露脸，我看看翻天鹿角棒究竟有多大的厉害头。金顶开花可知道方栓给自己下台阶儿，方栓要敢应战，那证明他心里有准备。究竟他使什么花花肠子，什么坏主意，这可不知道。我还别逞能，要逞能了，摆明丢到擂台之上，我就犯不上了，往后我怎么给房栓撑腰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儿啊，老子英雄儿好汉，爹上了几岁年纪啊，把这阵让给你年轻人，你上来吧。石头僧，咱们后会有期。金顶开花飞身下了泪，房栓稳稳当当到了梅花圈，走到擂台之下，探背绑伸手拉出龟灵宝刀，唰啦一打刀花，霞光万刀，瑞彩千条，冷飕飕，夺人二目，光闪闪，悦人心寒，刀沉背后刃飞薄，飞身上擂，观擂的老少群雄心里想：上回房栓上擂呀，三丈多远飞上去的， 这回呢，人家不显示武功了，本分了，来到擂台底下，飘身上了3尺6寸的擂台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合刀抱腕并手。各位老前辈，各位武林高手，各位哥们弟兄，各位小子辈的英雄，我房栓二次上擂台，领教石头僧的翻天鹿角棒。石头僧，我亮出刀来了，我可不是没兵刃，你瞧着，我房栓要拿刀赢你，我都不算汉子。插楞，把刀插起来了。哎呀，所有天下练武术的群雄，瞧着房栓，你可太狂了。怎么的？空手进白刃，会翻天鹿角棒。哎呀，你呀，可真能吹呀！石头僧也不信。弥陀佛，房栓，你空手会我翻天鹿角棒？是啊，你可知道在五台山三教寺摆那座擂台，房栓打3尺地心魔用的什么？我听说了，隔山打牛，阴阳二气炮。对了，这回呀，我不使这两招，使这两招把你打喽，算我房栓把重复的意义又展现在众人面前。这有三教寺老人看过擂台的，觉着不新鲜。我今天要用8步引火掌，我掌推出去就能把你身上打着火。天下英雄是哄堂大笑啊，这是吃糜子拉靴子现编呢。 怎么的？8步引火掌把石头僧给说懵了。弥陀那个佛，8步引火掌你掌推出来，我身上起火？对，一点不假，不过呀，得有起火点，我得围你呀转一圈，我可不能先下毒手暗下毒手，那让着天下的武林群雄笑话我。我围你转一圈，找着了起火点，我说打出这掌上，你哪着你哪就着。方帅，你把你刀拿出来。拿刀干嘛？你把我腿肚子嘎个口，你拿嘴呀把我吹起来得了。我就是死了再缓醒过来，我也不信。嗨，越是你这样犟眼子，我越治你。和尚，你在这站好了，我围你转一圈，然后我就8步引火掌。好。和尚把翻天鹿角棒扒一戳，戳到台板之上。房栓抹了抹嘴，白乎白白乎白，我白乎的两嘴鸭子冒沫子。现在我把你白乎住了，我要围你转一圈，8步引火掌。他一擦嘴的沫子，金顶开花跟开封府知道房栓又要扯什么咕咕丢。到了和尚背后，噗啪，这和尚没加准备，一口痰吐到了和尚后面的僧袍上。房栓转身回来，自己量了8步，高僧看着这8步没有？看着了，我用我的气，你可预备好了啊，给你打起火。天下武林群雄瞧着，房栓我这双小手练过金沙掌、银沙掌、铜沙掌、铁沙掌、朱沙掌，外加房栓的歇了胡掌。我练过单腿、踹腿、扁踹、卧牛腿、鸡蹬步、垛子腿，还练过房栓我的绝户腿。要讲究气功，我房栓练过什么？达摩老祖一金经，吊气的吊功，缓气的缓功，8宝换气轻功，提宗法，练的8步 引火掌，方栓说推我就推了，我要把和尚推起火。哗，大伙瞧着方栓，你可真能吹呀，啊，把自己说到天上去了。各位以为我先说天后说山，说完大塔说旗杆，有骆驼我没说牛？不是，我是真有能耐，第一掌八步引火掌推出去了，骑马蹲裆式，双臂往外推，拿嘴往外吹风。和尚一看房栓，你逮着是巫婆跳大神的吧你呀、啊、你打死我也不信呢。房栓看第一掌推出去，和尚后面没冒烟，书中暗表房栓把火化乾坤给的自己第二粒引火药丸用上了，在三教堂用过一粒，剩下这一粒今天转一圈八步引火，就把这口痰再加药丸吐到了石头僧的后面僧袍之上。可石头僧看第一掌推出来啥感觉没有，方栓你这不灵啊，丢人打脸是吗？那没到时候，心说这引火药丸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起效，难道失效了？不能啊，你看我第二掌掌在胸前晃着，左晃三圈右晃三圈，瞧着后面和尚的衣服冒烟了。这药丸生效了，天下英雄第二掌我打出去了，呼，拿水一吹，和尚也发现自己身背后冒烟了，这掌推出来这烟上来了，弥陀佛，他往前一窜身，不窜身风小点，这一窜身一带风，嗡，这火起来了。和尚再想霸王卸甲不敢趟了，为什么？手里拿着翻天鹿角棒，认着死扣，再撒手不敢趟了。那玩意就是一眨眼呐，火苗起来了，水火不容情啊！和尚后背整个起了火团了，呀，往台上一躺，他咕噜着。房栓一抬脚，踹到了和尚的前腿上，你下去吧，踏。和尚从台上咕噜到地上练摔呀，待着火再呛，这火和尚可咕噜不灭呀，咕噜，功夫不大，和尚是火化金身。各位，我的八步引火掌怎么样？有没有不怕八步引火掌的？再上来我还是八步引火掌。这时候小教堂三位擂主黑袍圣人一抱拳，各位天下群雄，房栓这是左道旁门，咱们不能跟他比八步引火掌。来人，在后面走过一位在三十五六岁的年纪，黑袍圣人，我刚才跟你说了，让你这一阵出阵，咱们吕阵的败北主要败在谁身上？败在房栓身上。你上擂台把房栓的脑袋一定给我整下来，下毒招狠招。圣人，依照您的说法弟子遵命。迈步来到擂台底下，打垫步抖身飞身来到擂台之上，所有天下武林群雄看着这位浑身上下穿的短打衣扣，散配的英雄场把脱掉了，拧为麻花劲儿扔到了台边，底下是薄底的靴子，长得五官端正，浓眉大眼。各位， 我是黑袍圣人的门下弟子，我姓吴，我叫吴力。我要跟房老爷比试内外两功，蹿高蹦矮，什么吊气吊功、缓气缓功、八宝换气功。话说在小教堂擂台之上，房栓的八步银火掌在天下武林群雄面前露了脸了，上来了黑袍圣人，他的门下弟子，姓吴叫吴力，跟房栓要比吊气吊功、缓气缓功、八宝换气神功。吴力呀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外号啊？在下地龙隐士。哦，原来你是地龙，我看地龙你不够，你顶多是个蚯蚓。朋友，你来会防栓，我觉得你资格不够，可是你又要跟我领教什么吊气的吊功、八宝换气功等等。房栓要不迎战吧，那等于骂你八辈祖宗，是吧？就把你冤苦了。我房栓想人前显贵，傲里多尊，我就看看你要比试什么样的功夫。话咱们说明白了，你比什么？房栓，这不刚才这还有两根竹竿子在这戳着呢，咱们就借地生财。在这竹竿上面啊，我爬上去，我安上吊斗，两个竹竿全都一样。我这个吊斗啊，底下是有缝的，脚能伸进去。咱们拿脚挂住吊斗，大头朝下在这控着，这个就得看谁控的时间长了，谁先下来谁输。哎呀，要这么说我不合适啊，你怎么不合适？咱俩都同样练，我脑袋大呀，脖细，说身子轻，这玩意大头朝下呢，这个重量就来了，这个鲜血呀是往上走的，说你给他倒控反其道而行之，这个事儿我看我悬。不过你提出来了，房栓要不迎战，我就是草包大肚炫，怎么办？那咱俩就来比个吊功啊，咱俩同时蝎子倒爬绳，也就是倒爬杆爬上去，咱俩就围准了，谁下来谁就输。好，天下各位武林群雄可都听好了，我无力跟他打赌击嚷了，先下来者把脑袋输到擂台之上，不能平白无故的比武，啥也不赌，那个没啥意思。你是真喝得出来你这脑袋，好吧，咱俩倒爬杆，两人全拿起大鼎，拿两只手往前走，走到竹竿之下，俩脚边一夹竹竿，俩手一攥竹竿，蹭蹭蹭蹭蹭蹭蹭蹭往上爬着，两丈五尺高的吊斗，脚到了吊斗跟前了，一看底下确实有孔，俩脚往里头一伸，往上一挂，无力也是爬到吊斗之上，在那吊上的天下群雄瞧着，这可得功夫了，说究竟谁的功夫深，谁的功夫浅，那就看你的功夫如何。俩人挂着之时，房栓大伙瞧着有点不一样，在空中乱晃，在这摇摆，脸部的表情非常痛苦。可这时候开封府老少群雄可都全家注意了，尤其大名鼎鼎的北侠客欧阳春、保送大和尚，久经沙场，经验丰富，瞧着方栓双脚 已挂在吊桶当中，他变了样了。大和尚来到擂台之下，这时候方栓真停不了了，双脚无力，嘘，大头朝下，脑袋奔擂台的台板戳来，这要戳上方栓的脖子就得进腔子里呀，非死不可。也多亏了北侠这位老法师，飘身上擂，来了个双手托云，啪，把房栓接住，一飘身落到了擂台之上。再看无力，眼见着房栓掉下来了，他刷啦也下来了，双脚落地。北侠客，弥陀佛，巫师主，房栓在上边受了什么暗算？你明告。北侠客，房栓受什么暗算？这个我哪知道啊？他是不是上吊斗之上，大头朝下，脑袋空的血珠了脑袋了？他挺受不了，他下来了。这个我不知道。我现在没要他脑袋，也就算贵手高抬了。北侠客能说什么？把房栓抱着下了擂，来到了看棚，放到了长条桌子上。弥陀佛，医道高明的金灯古佛老前辈，请您给把把脉，看看房栓这是怎么了。金灯古佛稳步来到桌前，手掐脉穴，耗完了，金灯古佛双眉紧皱。各位，大事不妙，房栓房老爷中了毒了。北侠客点了点头。方丈，他中的什么毒？金灯古佛手打问讯。弥陀佛，北侠客，病啊有千种的怪病，药有万种的良方。他既然是中了毒了，咱们不知道他中的什么毒，那这可难了。他要中的拔不断肠散，中的蛇毒，中的野草毒，这个你知道什么毒，你拿什么药去救？你不知道他毒药是几味，就差一位你也救不了。在山上找，没有发现什么症状，大伙儿全都挠头啊。打两次擂台，房栓毫发无损，今天这个机灵透顶的房栓上了当了。在人群当中走过了一位年迈的老者，七十往上，瘦毫多长，二母子身陷，炯炯有神，满面红光，浑身上下穿的是棉裤棉袄，底下棉鞋。这位老者来到了看台之前，抱腕拱手，满面带笑。我说各位群侠，在下俺从唐山来的，俺是古飞龙的爷爷古金山呐。呵，人的名树的影，这一报名不要紧，开封府老少群雄全都站起来了，抱腕拱手，老前辈老前辈，弥陀佛，老前辈，来里边请。大伙儿客气了，俺懂得点医道，俺要给啊房栓房老爷诊诊脉。说着话来到房栓跟前，伸手掐住房栓的脉门穴，掐了一会儿。我说各位啊，房老爷啊是中了毒了。什么毒啊？如果我没有说错，中了五步毒蛇的毒。这个毒啊它中的量小，如果要是量大呀，它早就玩完了。这个能挺一时，赶紧想法 召高任节度。金灯古夫手打问询：“老哥哥，请您指教。”我说：“金灯古夫呀，老朋友啊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我就把话说完了啊。在离这20里地呀，有个蜜蜂谷，蜜蜂谷里头有一位神医，医术高明，什么病他都能治，都能治好啊。他的名字就刘百草，不过脾气古怪，一般的病人呢找他，他是不会给你治的，到那好话多说，给他磕头，咱们求治房栓。”好，老人家，多谢您了。白侠客收打问询：“各位，现在在这马上起身走，赶往蜜蜂谷，去找刘百草刘神医。”“谁去？”“南侠客一抱拳：“北侠，我去。我师父他老人家中了毒了，我骨肥龙啊，非去不可。”“义父，我小花我也去。”“好，那我就带着你们三位，拉着马匹，驮着房栓，咱们呢施展功夫，快赶到蜜蜂谷。”“起身走吧，大伙儿回陆家庄，暂且不提。”古飞龙拉着马，小花带着扶着房栓，房栓在马上趴着，怕出溜下来。北侠客、南侠客在左右保护着。等下了千家镇，往前再走，走到大路之上，前边闪出一片树林，在树林里头走出一个小女孩，看年纪16、17岁，梳的日月双匝髻，浑身上下穿了一身花衣服，在背后背着豹皮囊，豹皮囊里头可能是背着兵刃，脸上看两道弯眉，一双细目，眼睛不大，非常有神，哪样长得都挺好，就是黑真真的脸面像黑翠一样，站到道路之上满面带笑。前面来的是北侠客、南侠客跟小花欧阳氏吗？对面那个小崽子，你是房栓的徒弟古飞龙。大伙听着话有点别扭，对北侠客、对南侠客呀，对小花非常尊敬啊，对小花都说了个欧阳氏，唯独对古飞龙那个小崽子，这话刺耳。不过是个小丫头，16、17岁的大女孩子，你挑等什么呢？现在给方栓治病要紧。北侠客手打问询：“这位女施主，正是贫僧。”“北侠客，我今天呢，我在擂台看着了，方栓方老爷是在吊斗上下来了，被您给救了。我挑起大指啊，赞成北侠客一夜高强，换个人还真救不了。为嘛？100来斤沉的人从上面掉下来，多沉呢？你没有力量，你接不住。而且呢，你没有那么快的身法，根本就不容你趟。可是今天你们带着房老爷去看病，是不是到蜜蜂谷啊？”“女施主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那有一个妙手神医，非常了不起。可是我说句话不好听，他脾气古怪，你们也可能知道，也可能不知道。就凭你们几个人去，恐怕不能给你治。”“姑娘，你怎么能够知道？因为他这个人呢，不正常。我想给你们帮帮忙，我给说句话，保证给你治。”“姑娘，你跟他有交情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这个，北侠客，这是姑娘我的秘密，暂时不能跟您说。”“哦， 那我就不问了。那请姑娘给说句什么话呢？说这句话呀，得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让这个古飞龙神偷跪在我面前，管我叫三声姑姑。嘿，北侠南侠，小花一听嘴全咧开了。为什么？你跟古飞龙岁数差不多少，都是十六七岁的大孩子，怎么的让古飞龙跪倒跟你叫姑姑？你这不是欺负人吗？那古飞龙听到这气炸连肝肺，咳碎口中牙。我说你这个小姑娘，你说话呀太没有道理了。咱俩岁数差不多少，你让我呢给你跪倒磕头叫姑姑，你怎么不说你跪倒磕头管我叫丈夫呢？嘿嘿，古飞龙，你这是找你姑姑的便宜。我哪是找便宜啊，这是一欢一报啊。俺古飞龙啊，打出生以来还没受过人个欺负。古飞龙，你要如果不服，这个姑姑你不叫，那我要胖揍你一顿，多子把你打的跪到地下叫姑姑，多子拉倒。北侠客、南侠客、小花，你们还别管，我们俩呢这是开个玩笑，不动兵刃。古飞龙，不知道你敢不敢？我怎么不敢呢？我要是熟了，跪倒磕头管你叫姑姑；我要是硬了，那你就是我媳妇。好，小女孩并不生气，那咱俩就这么定了。来，三击掌，啪啪啪，三击掌。再看古飞龙有点咧嘴，为什么？北侠可明白，南侠明白，证明这个小女孩的掌功内力比古飞龙可强。哎呀，飞龙孩子，你要知道好歹你就别比了，我们再劝一劝，要一打上你这个姑姑非叫不可呀。这古飞龙啊，他任性啊，逞强啊。唰，一掌够奔这个小姑娘，小姑娘一晃头，滴溜一转。那古飞龙武功可不错呀，爷爷教爹教，那身法快着呢，日月五行轮，那跟人打也够别人忙活一阵子的。虽说岁数小，受过高人传授，名人指教，可古飞龙做梦不成想，这个小黑丫头的身法有这么快，正好到了古飞龙的身背后，一踹古飞龙磕膝盖后面的这个双腿窝，趴下，砰！这古飞龙咕咚就跪在地上了。这小女孩呢，往前这一绕身，古飞龙啊，现在我让你跪在地上了，就叫声姑姑，我就告诉你怎么治你师父的病了。古飞龙听到这气大了，输了，我要真是管他叫了姑姑，我还怎么活呀？今天命不要了，我跟你拼了。往前一窜身，腰篮一拱劲，使了个羊头撞奔小黑女孩。北侠客、南侠客、小花，瞧着古飞龙有点耍赖了，被人家踢跪下了，就得叫姑姑，因为你打赌记长了，是不是？人以信字为本呢，可他下不来台，玩命了。小姑娘往后来了个老牛倒腰，唰，窜出去八尺开外，满面带笑。古飞龙，给你脸你还不要脸？古飞龙身体已经到了小黑姑娘的跟前儿，小黑姑娘一甩手，一摁古飞龙的后脑勺，趴下。古飞龙来了个大马趴，刚往前一窜身要起来，搂着古飞龙的屁股帮一脚，古飞龙又来个大马趴，三招当场落败， 三回。古飞龙趴到地上不起来了，南侠客过来：“飞龙啊，是不是摔中了摔伤了，你怎么不起来了？”我说：“南侠客呀，我不能起来了，这个小姑娘手法太黑太狠呐，我起来我还得趴到这儿啊。”大伙全都笑了，小黑姑娘呵呵一笑：“古飞龙，你还真知道好歹，这个姑姑啊你不用叫，我是跟你开玩笑，来起来吧。就是我真输给你，你要真输给我呀，你也不能给我当媳妇儿，你说错了，我还真想嫁给你。”这话可够古飞龙要命的了，这玩意自己怎么说，这个小女孩怎么往回挡自己。赵李怀一伸手拿出个信封来：“北侠客，这信封里头装着一封书信，你见着他您就把这个信给刘百草，他一看便给治病。多谢小姑娘，那我们给房栓治病就得快走，后会有期了。北侠客您客气，南侠客您也客气，小花再见。”古飞龙，你可要知道，今天你欠着我的，下回我见着你头打你头，见着你尾打你尾，多子你把姑姑叫了咱俩算拉倒，我走了。古飞龙大气儿没敢哈，为嘛？怕小黑姑娘再揍他呀。小黑姑娘走了，北侠客跟南侠小花也觉得纳闷儿，这个小姑娘啊津津叨叨的说话倒有意思，还是好人，还给开封府帮忙，她跟古飞龙哪有这么大仇呢？这当中倒是个奥妙，这会得慢慢的了解吧。说简单，等到下午时分来到了蜜蜂谷，前面闪出一片房宅，正房五间茅草屋，配房东面五间西面五间，同共15间茅草屋，头前是篱笆墙，柴扉的门。再看里头放着凳放着床，在凳上坐了许多人，看着样是在这排号就医。门敞着，往屋里头一看呢，在屋里头有个就诊的老先生，也就是大夫，浑身上下穿了一身白色，年纪在70左右，两只眼睛深深的陷进去，不过二母子炯炯有神，发已经全白了，胡须也白了，身体瘦弱，太瘦了，正给病人看病。这几个人牵着马来到院内，把房栓架下来放到了旁边的病床之上，天井当院也有病床，得挡着人家看完病，得有礼貌啊。再看老先生号完脉了：“哈哈，你呀，上焦有火，腹内有寒，水火两冲天，上吐下泻，跑肚拉稀啊！我给你开副药，定愈。”“多谢老先生，多谢老先生。”“不必。”开完药方，到后面抓完药，可有人喊：“哎呦，我说神医呀，你赶紧我看看吧，我后脖梗子鼓了个大包啊，昼夜疼痛啊，蹦蹦直跳啊，浑身发烧，您给我看看。”北侠客等人倒想看看究竟他医术如何。再看刘百草站起身躯来到此病人的后边，一看脖子上长了有香瓜那么大一个包，搁手捏了你：“哎呀，这位患者，你这呀是里头化了脓了，你先别着急啊，你挺住。”伸手在桌上拿起一把小刀，搂着这个包，砰，刷一划，

为了顾全大局，促使天下稳定，汪世华果断裁军，置自身安危而不顾，主动请旨前往都城长安。敬请收听古装权谋大戏《徽州魂之率土归唐》，作者汪钦， 第二十六集，出战告捷。李渊正与朝臣商议兵马调度之事，使者来报，说是歙州的八百里加急。李渊打开奏折一看，笑了。 汪华在获得府公时谋逆的消息后，立即调遣六州兵马，已在宣州集结完成，现请旨讨伐。 皇上，汪华忠君爱国，可让其在吴越等地招募兵勇，扩充兵力。 裴兴说的有理，速速下旨，让汪华多招兵勇，补充兵力。 皇上，刚才我们盘算过，周围各州能出之兵不足十万，何况路途迢迢，全部集结起来非常不易。吴越子弟精练勇敢，可让汪华放开手脚招募，不用担心粮草之事。届时可把招募上的兵马分配到其他总管麾下。 吴越粮草有限，如果把兵力分配到其他各州，这是最好的安排。 于是李渊即刻拟旨，命齐州、淮州、徐州、光州、安州、黄州、舒州等其他州府尽快出兵。宣州城外教场烈日当空，越军将士整齐划一，气势浩大。平南先锋大将军汪华正站在将台上。 打仗，一打人心，二打钱粮，三打战局，四才是兵力。反贼府攻时逆天而行，以失人心，江淮之坚锥之地，岂能与大唐万里疆域可比？长期下去，钱粮方面势必耗费不起。皇上传旨各州，共同讨伐府贼，很快就会形成合围之势，府贼插翅难逃。至于兵力，我越军骁勇善战，以一敌十，三万精兵合聚他200,000乌合之众，越军必胜，大唐必胜。出发！ 汪华大手一挥，教场将士立即向前线开去。武德六年，即公元623年九月，府公时派兵攻打寿州、海州。在遭遇唐军抵抗后，他迅速命大将冯惠亮、陈当世率水师30,000屯于当涂西南的博望山，前军推至宗阳，命大将陈正通、徐绍宗率精骑30,000屯于当涂东南的青林山，与冯惠亮部互为犄角，在梁山一带用铁索横断长江水路，在西岸筑建堡垒，在东岸修建土城，绵延10余里，成为丹阳固若金汤的门户。歙军这边刚安营扎寨，探子便来报： 报，江淮军已向宣州杀来，离营地只有30里，吴骚为主将。 好啊，老子正想找他们，没想到自己送上门来了，让他有来无回。 哼，不可大意，首战一定要取胜，方可把士气发挥到极致。 哼，他们来了多少人马？ 约有30,000兵力，其中一半是骑兵。 看来府攻时把宣州作为主攻重点了。宣州的南面就是杭州，都是富饶之地，府攻时就想把这作为根本。 总管大人，让我先去会会他们。 我们兵力较少，总共调遣30,000人，兵分两路，另一半由天瑶率领，从杭州出发攻占嘉兴和苏州。我们需避其锋芒，否则即使硬拼打败他们，我们自己也会损失不小。你们到这里来。 汪华边说边走到行军地图前，程复、汪世荣、汪铁彪等人围拢过来。 程父，你带5000兵力埋伏在这座山上，石荣，你也带5000兵力埋伏在对面这座山上，我和铁彪留守在营地，等待江淮军过来。 还是我守在这里吧。 不用担心，吴骚是有勇无谋之人，打仗全靠以多欺少，我和汪铁彪率兵与吴骚兵马决战，诈败逃走，吴骚见我兵力少，必定派骑兵前来追赶，当我部诈败到这里时，敌军的骑兵与步兵就拉开了距离，程父立即杀下山，从后面攻打敌军，世荣在山上摇旗呐喊，让敌军误认为这山上还有很多兵马，他们陷于包围之中，但是又不见你部下来，敌军势必恐慌，既要应付程父的攻击，又要防范你部下山，程父，在这个时候你部必须要死战，直到天黑，时间一长，敌军会认为世荣部是虚张声势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兵力，随即放松警惕，这时程父部随即往山上撤退，敌军必定会追赶上去，到时程父部率军下来直插敌军腰部猛攻， 我不攻打时，追击你部的敌军骑兵不会赶来救援吗？ 不用担心，我会在路上安排神弩手在路上阻杀，敌军大批骑兵成队形出现时，用强弩射杀的取胜效果不佳，只有在追赶我们时，这山势地形就决定他们队伍会分散。 好， 30000兵力如果聚集在一起，我们难以取胜，尤其是对方有一半骑兵，但是我们这样把他们的战线拉长，他们就首尾不能兼顾，骑兵又失去优势，我们必胜，加之到了天黑，更添加了我们的优势，敌军必败无疑，只是程父的压力比较大，你部非常关键， 放心，这一带地形熟悉，我会借助地形来进攻的， 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吴骚，很有可能他领兵来追赶我，这是他立下大功的好机会，肯定不会放过，王铁彪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，你必须把他斩杀，他死之后群龙无首，敌军必定会不战而逃， 放心，我一定会提着吴骚的人头来见你。 荆州总管府，赵郡王李孝恭正和李靖谈论此次战事。 靖公，这次皇上以本王为帅，以你为副，和七八路兵马围剿府攻时，应该容易很多。 殿下有所不知，我在来荆州的路上已经了解清楚，各路兵马参差不齐，有不少是临时招募上来凑数的。 怎么会是这样呢？各路兵马来自各地各州县，难道原来连1-2万都没有，还需要临时招募？ 北方战事，朝廷已经从各地调去了部分兵力，再加上连年战争，粮草供给困难，每次战争结束就让不少兵卒回家，现在各州真正能开往前线作战的还真没多少，不说其他州县，就说我们吧，平凉时我们的大部分兵力是从各州县借调过来的，战后就都让他们回各州了，回到各州后，当地州府为了减少开支，除留下少部分战斗力强的，其余的都遣散回家，平定岭南时我们基本没有发动兵力，但是岭南各州府归唐后没有了战事，为了稳定，我们根据朝廷的旨意把这些州府的兵力也遣散了大半。 我还以为这么多路兵马从数十州里面凑个30万兵力还不是小意思，照你这么说，下一步该如何办？ 各路总管中唯有汪华和李世济可当大任，其次就是李大亮，其他谋略有限，如独立作战恐难敌江淮兵，福公时虽出身草莽，但工于心计，手握水陆两军，其部将冯惠亮、陈当世等皆身经百战，一时难下，现在关键的第一步就只有等汪华的消息了， 他作为此次讨伐府公时的先锋大将军，只有他旗开得胜，首战告捷，才能在气势上压制住府公时，为我军壮威。 进攻说的对，汪华是大唐少有的将帅，其谋略和武功唯有秦王和进攻可以与其比肩，他做先锋我是信心十足。 现在朝中大臣都以为府公时称帝翻不起波浪，其实没有掌握到真正的实情。表面上看，府公时是夺取了李福威的兵权而称帝，而实际上府公时杀王雄旦之后，江淮军不仅没有闹事，反而兵威大振，显然军中将士都得到了实际的好处。府公时称帝后，所有的将士都得到了大量封赏，比李福威归唐后封为吴王时要大方得多。这些人岂能不卖命保自己的荣华富贵呢？再说府公时本人，他与李福威一样，十几岁就开始刀头舔血，历练了一身本事。江淮军发家时，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以府公时为主帅，他与将士们同甘共苦，有深厚的感情基础，同时他自身的军事能力非同一般。当年他击败十倍兵力的李子通，占领丹阳，就可见其神勇。况且现在他拥有如此具有战斗力的大军，仅靠我们派各路兵马包围攻打，取胜把握渺小啊。 那汪华部应该出发了吧？ 按时间来推算，应该与江淮军交战了。现在从整个战局来看，第一步就是汪华部为先锋，给府公时下马威，尽快占领苏州一带，阻止江淮军势力南下。第二步，齐州的李世济南下，阻止江淮军北上。第三步，李大亮从安州东进，直接与反贼张善安交战，攻占洪州，切断江淮军西进的步伐。虽然是三步，只要同时实施，就可以形成真正的包围，把江淮军的势力压制住，使其无机会扩张。 进攻言之有理，只要能真正的把府公时困住，我们有耐心消灭他，从时间上来说他耗不起。 殿下英明，当年秦王围困洛阳，让王世充不战而降，拼的就是这个。 如果三部都能阻止江淮军扩张，江淮军的士气必定下落。从当前府公时修建的防御来看，就看得出他并无争夺天下的雄心，只想偏安一隅做个小朝廷而已。 不管他是想争夺天下还是偏安一隅，只要与大唐作对，我们势必将其灭之。所以说这次讨伐府公时，我们既要给自己信心，又要谨慎，步步为营，不可大意。 李孝公听李靖这么说，微微坐直了身子。其实这也是李靖给自己找信心，北方的战事已经越来越频繁，朝廷希望尽快结束南方的战事，把精力投放到北方去。府公时谋逆其实是从时间上做了充分考虑。两人正说着，外面有信使匆匆进来。李孝公接过信函仔细一看，心花怒放，他笑着把信函递给李靖。 好消息啊，汪华旗开得胜，首战告捷，斩杀了吴骚，三万江淮军不死即降。汪华正领兵攻打溧阳和宜兴两地，同时派大将汪天瑶正在攻打嘉兴。 太好了，府公时兵分两路南下，企图夺取宣州和杭州，汪华首战就断了他一路兵。至于嘉兴方面就不用担心了，左右先无德无才，作战能力远在汪天瑶之下。 江淮军在溧阳和宜兴一带步兵不少，看来汪华要恶战了。 当涂、溧水、溧阳和宜兴是江淮军的防线，只要攻破这里，就等于打开了丹阳的大门。 汪华兵力少，他不可能直接发起进攻。 为什么？ 汪华的意图很明显，他就是想在溧阳和宜兴一带牵制住敌人，让附近的江淮军赶来救援， 制造恐慌。 没错，汪华即使突破溧阳和宜兴，也不会率军前进的，否则就是孤军深入，容易陷入包围。汪华这样做的目的，就是给其他各路大军创造机会，尤其是让溧水的兵力左右为难。他在当涂与溧阳之间本可左右驰援的，如果驰援溧阳，那么当涂就孤立，长江的防线就有被攻破的危险。如果不去救援，那么就必须从其他地方调遣，这是丹阳的门户，辅公时不可能不重视。 等我们其他各路兵马形成包围之时，汪华就可以率兵攻破溧阳和宜兴，直插丹阳。 没错，那个时候我们的水师也可以直接顺江而下，突破当涂，进入丹阳。 汪华真是个军事天才，他能为你我考虑，又不直接告知他的意图和要求我们配合他做什么，而是告知行动。他知道凭着进攻之才能，必定猜透他的心思。 汪华不居功自傲，不计个人名利，又能处处为他人作想，确实难得呀。 那我们下令让李世济和李大亮尽快出兵。 好，一切遵循大帅您的号令。 宜兴城外30里的设军大营内，汪华正在和程父汪世荣说话。 程父，世荣，天瑶已经攻破嘉兴，左优先逃回苏州。 太好了，应该乘胜追击。 已经派遣汪铁石和西飞率5000精骑先行，他随后开拔。 苏州向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，看来又少不了一场恶战。 是啊，当年我还差点全军覆没，让天佑哥千万别大意。 他会见机行事的。 溧阳打不打？ 打，过几天你率兵过去，只打不攻。今天傍晚你带一些兵力到前方5里处的树林里埋伏，世荣，你在营前设下埋伏。 江淮军要来劫营？ 以防万一，我们远道而来还没休整，应该提高警惕。 遵令。 遵令。 三人正说着，就有信使飞马来报，说西营大将军任贵一日3次战败反贼张善安。 任贵是张善安的克星。 张善安谁都不怕，就怕任贵。 那是因为他一直没碰到对手，自以为是。任贵一直在饶州和洪州一带，对他了如指掌，他有任何破绽都能被任贵抓住和利用。只是可惜了周法明，当年他被我们打败后归降了朝廷，被授予黄州总管之职，没想到因贪酒被张善安这个狗贼派去的刺客刺杀。 唉，是啊，真是可惜啊。周法明一死，他麾下将士军心大乱，四溃而散，让我们少了一路兵马。张善安这狗贼狡诈，让任贵不要给他任何机会，只要抓住直接杀之。 放心吧，安州总管李大亮很快就会率兵赶往洪州，有他与任贵联手，很快就会让张善安过过好日子的。 任贵虽然多次打败张善安，但终究自己兵力有限，不能一举消灭张善安势力。但洪州属下的县城已经攻克几座，正在张善安焦头难额之时，安州总管李大亮也率部到了洪州。两军隔水列阵，张善安有些惧怕。张善安投靠辅公时，无非就是想得更大的奖赏，做个更大的官儿。见当前形势不利，想给自己找个退路，则故伎重演。于是他催马向前。 李总管，我敬你是个英雄，你行事远征，将士疲乏，我不想与你交战。 张总管，你我本是堂臣，我也不想与你交战，只是李某不明，皇上封你做洪州总管，如此器重，为何还要跟着辅公石这样的小人谋逆呢？我们唐军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 薛仁杲、刘武周、王世充、窦建德、萧显、林世宏、刘黑闼等兵强马壮，皆被平灭。傅公时自不量力，想诈骗江淮将士逆天而行，必遭惨败。张总管是聪明人，不要助纣为虐，以免遗臭万年。 李总管，您有所不知，我率众归唐，李渊只授我洪州总管一职，而汪华、冯盎等人封上柱公、国公，统领数州，未免太让人寒心了吧。今大宋皇帝授我西南道大行台之职，我当知恩图报，岂能盼松？ 张总管所言极是，但皇上不知你功勋，都是依臣下所奏而封赏的，而如今你是辅公时的左膀右臂，身价不菲，若你归降，定会加官进爵。平南大元帅赵郡王早就闻你威名，很看重你，一直想与你结交。他说只要张总管归降，他定会联合各路总管将军向您请奏，封国公，不在汪华和冯盎之下，并且还考虑委任您总管豫章数州。 张善安听李大亮这样忽悠，还真相信了。张善安想了想，邀请李大亮单独过河来营帐商议。李大亮立即坐小船过河，张善安见李大亮果真独自过来，让他这个多疑之人放松了警惕，认为李大亮不会欺骗他，答应第二天去李大亮军营继续商议。张善安为了以防万一，第二天带领数十名武艺高超的将士跟随，结果进入唐军营帐后被李大亮派兵包围活捉。任贵趁机率兵偷偷绕道攻打张善安营地，张善安部群龙无首，军心大乱，迅速溃败。 李总管足智多谋，一战而败张善安。 任将军过奖了，如果没有任将军之前多次打败他，他是不会萌生投降之意，任将军才是首功啊。 木匠不敢。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这里是北京， 是北京， 爱一座城，唱一首歌。 我家住在银河边，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。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，让我们一起爱北京，唱起来，敬请关注。 最烈成更好的人，就算